这是黄小琥带来的版本，叫做《我要你的爱》。最后一首曲目呢，带你分享到庾澄庆的翻唱版本《亲密爱人》。我是苏宝，明天再见。 这么长的时间陪

假的，充满温柔的眼神啊，是用来开心，不是用来伤心的。我听说亲吻总是真的，但耳边细语常是假的，装饰 焦虑，爱你的偏执，爱你的坏脾气，爱你的恍惚迷离，我爱你的封闭。

眼前闪烁的光芒已忘记多少光年，日夜交汇的刹那，黄昏短得像一句誓言，从来不求时间为我搁浅，只为活的每一天都能有你让我思念。流浪流浪流浪，爱原来是片海洋，飘飘荡荡，我望眼欲穿，千万家街灯都为我点亮，孤单孤单，爱全从你的模样，命运是你刻在我手掌，这一次我全部放手，像流星划过心头，像永恒要一个爱坠落。 吹剑，他已跟随黄昏来临，翠绿的衣裳在炉火中化为灰烬，升起火焰一直烧到黎明，一直到那女子推开门离去，他自言自语，在离这儿很远的地方有一片海滩，孤独的人他就在海上撑着船帆，如果你看到他